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9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9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还是照例啊，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话题。那今天呢，我们着重要说一下我们10月27号，也就是在下周六我们会举办的一场活动哈，也算是我们今年相对来说最大的一次的，而且也是最后一场的这样一个活动了。那我们今天呢，当然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大家非常喜欢的啊，北京电视台的特约的专家啊，也是我们北京电台我们节目组的特约专家宋军老师。宋老师您好。 你好高老师，你好。 哎，今年呢我们主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我们27号这次活动，当然中间我们也会穿插着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装修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疑问，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这次活动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哈，是在本周下周六10月27号，然后我们这回呢应该算是咱们年末最强的一次探店活动了啊。而且呢规模也比较大，是非常深入的去探一探各个品类啊，比如像什么家具呀、卫浴呀、像这个地板呐、包括一些软装啊等等等等啊，都会有。因为毕竟这马上快年底了，马上快到这个淡季了，所以这也算是我们大型的这种活动的最后一次啊。当然可能中间会穿插一些小活动再说哈、对，所以呢我们这次教大家去手把手的教您去看看这个东西怎么去啊判别它的一些质量啊等等啊。因此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报名啊，你可以把您的这个电话和姓名包括几个人去一定要告诉我们。因为整个活动当中呢，一个是给大家准备午饭对吧，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可能要准备一些会场的这种椅子啊等等哈， 对对对对对。 那这次活动这个宋老师也是带头哈，这个然后呢这个特别亲力亲为的给大家去准备先跟我们说一下这次活动准备的情况。 好，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像这种摊店的活动呢，一共我们现到现在为止做了两期了， 两次大型 了，两次大型了，但是我也真的没想到能够那么多那么多老百姓特别的喜欢，尤其是我们的像第二次的时候去了有近80多人，一个那样的大的团队我们来逛，当然说实话真的很累，我能感觉得到， 基本上我们从早上起来的9点多开始，一直要到晚上的5点， 嗯， 每个店每个店的这样的来逛。而主要其实我们更主要的呢，就是让老百姓们来甄别该如何来选择一个自己适应于自己的，而且从价格上从品质上又特别好的东西。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特别特别的受欢迎。也说实话高燕老师，也就是这一次呢，是因为老百姓的反应太大了，我天天就能接到这样的电话，宋老师你还什么时候搞，还什么时候搞。所以本来原来想的是我们先缓一段时间，因为马上到年底了嘛， 嗯， 我们想缓一段，但是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之下，所以我们决定呢可能在27号，在本月的27号我们再来一次，这次可能真的是2018的最后一次了。 对对对， 最后一次了。 对，嗯，那这次当然也是全公益的一个活动 嘛， 因为我们在每个地方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到这个宋老师扯着嗓子是吧然后教大家比如说这个马桶怎么选，然后地板怎么选，然后有的时候还会拿他的一些样品跟大家来具体说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 对对对， 这样大家整个参加完了我们活动之后，可能就会对各种品类怎么去选择就相对来说稍微清楚点了， 嗯， 您自己再去选择东西的时候呢就心里好歹有个谱。 对，因为咱们老百姓呢咱们也去选，可能呢心里就没有底，因为你本身对这个东西不了解， 嗯， 再加上商家那边呢再有些会忽悠的，再给你忽悠，从价格体系上，你像包括我们这个第二次我们出现了一个什么现象，就有很多老百姓来问，就这个东西这个价格合理不合理。 嗯， 其实这个问题老百姓是特别关心的。 对对， 那么可能包括我们任何一个品类都是一样的，它有最低端的也有最高端的， 嗯， 那么到底它的差异在哪，它价格为什么能差那么多， 嗯， 所以像这些东西老百姓特别热衷的一个话题。 对， 我们呢也就是想针对这个呢，像上次就是我们就挨着个的来逐步的讲它的价格为什么能够是这样的，为什么能够是那样的， 嗯， 哎，老百姓一下就学了很多的东西。 对， 真的是不一样的。 对，好歹心里得有个谱啊，嗯，比如说这个门这东西或者什么什么东西，它可能比如说在300到500这个区间是比较合理的。 对对对对对， 想要高端的你看往高了走， 对， 再低也不能低于300， 对对对， 因为这样的话一个厂家没利润了，再一个东西可能比较次， 嗯， 这样大家心里就明白了。 是是，没错没错，嗯，而且呢我们这次呢是又选择了一家新的这样的一个建材城，而且呢感觉还不错，我已经考察了2次了， 嗯， 而且呢他们也非常的积极的来配合我们，也包括我们给我们准备的一些东西啊，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实际上就是其实特别简单，不管你现在准备装修还是你过了春节以后装修，那么你首先你了解一些知识对于你来讲一定是件好事。 对， 你少走很多弯路吧。 是，嗯，而且我还是建议啊，就是很多因为之前在通过我们装修陪同计划来报名的朋友， 嗯嗯嗯， 有很多比如说明年开春的， 嗯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明年要到8、9月份的， 哦，有 对对对， 啊， 所以就是明年可能这一年当中我们这边现在已经留着的哈， 嗯， 就不少。 是， 所以这些朋友我建议您啊，嗯，千万千万不要到这看节上您再去。 对， 像我们现在这样的活动您就一次一次跟着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您在之前，因为毕竟您的时间还是有的， 嗯， 那在这段时间当中， 嗯， 别不像这有的朋友说我马上要装了我得临时抱佛脚，您这可以慢慢的细水长流哈，嗯 啊。我们高老师你看像上次我们做的那些基本上跟随我们装修陪同计划的啊，几乎都去了， 嗯， 几乎都能够做到的全部做到了，而且我们本身对厂家对于我们的这些厂家我们有一个要求的，就是无论是我不管多远你的免费上门送货， 嗯， 免费的测量安装，包括你的免费的去咨询一些东西的相应的都有一定的标准的，而且呢有一个最起码的来讲说有一个像我这样懂的人呢，商家他不敢去忽悠你，他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无论是从你这个产品出来的出厂以后的价格， 嗯， 包括你的品质我们有一定的把关人。 对对对， 就不用担心了，就这个东西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嗯 啊，是这样的。 对，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能够一直走下去，啊， 是是是， 因为有些朋友今天还有一位朋友问的说， 嗯， 你们陪同计划到什么时候截止啊，明年还有没有，因为明年有套房要装我就跟大家说我们这个活动只要我们节目在，啊， 是是是， 我们装修陪同计划会一直在， 是是是， 啊，因为还是希望在整个装修行业毕竟现在大家觉得还是有一点混乱， 对对对， 啊，可能各方面的都不是说那么的清楚明了，那也希望我们节目既然有这样一个节目， 嗯， 我们就希望能给大家做点实事哈，帮大家去解决一些问题， 嗯， 所以我们这个活动完全都是这种公益性质的啊，大家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学习东西。 对，其实特简单，高老师，因为关键是老百姓有这个需求，如果说你没有这个需求的话可能我们也不可能走得那么顺畅，就因为老百姓有需求，这是实实在在的。你像任何人都想把自己的房子，你看我进行了一个统计，就通过我们装修陪同计划到现在其实新房特别 别少，高老师你知道吗？ 是二手房比较 大部分都是二手房，比如说我们租的房我们现在收回来要自己住， 嗯， 包括我们的一些买的一些老旧的小房老旧的房子，那么在这里边就更有这样的问题，每一个老百姓都不可能说我对装修特别门清特别懂， 对 他有些东西他不明白，你说像一个老旧的小房该怎么样的，甚至包括现在有很多的怎么样把房子空间做得更大一点，怎么样的把，甚至有的现在有我们有没有可能宋老师两一居室我们改给我变成一个两居室， 嗯， 等等这些问题，甚至包括我们前一段时间帮助老百姓解决了两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就是他是他自己的房子，那因为家里没有人，他的楼上漏水把他们家整个给淹了， 嗯， 你知道就这个事儿的话他一共拖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因为他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 嗯， 楼上人下来的呢就告诉他，你这个地板这条缝淹了我就给你这条缝补补，你的顶上有一条缝淹了我就把你的缝给你补一补， 嗯， 当我们去了以后真的是老百姓特别特别开心，我们就根据他的实际情况我们给他出一个简单的方案， 嗯， 并不是说我们想如何，就是你最起码要知道就是什么地方是在一个受损的范围之内， 嗯， 什么地方你不存在这个范围之内， 嗯， 你像水电改造，水电改造跟人家给你家淹了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房顶一定是有关系的， 对， 包括你的家具一定是有关系的，包括你的地面一定是有关系的， 嗯， 所以当我们把这个给人家分清了以后业主特别高兴， 嗯， 而且也顺畅的在进行中，现在也正在进行中， 嗯， 很好， 嗯，没错没错，嗯，所以说呢我们装修陪同计划呢应该算是一个全方位的帮大家这个装修的一个活动哈， 是是是， 当然在这儿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因为最近也接到了一些朋友， 嗯， 可能就是已经在装修过程当中了， 嗯嗯， 或者说呢这个已经有就前期的很多东西都已经弄完了才找到我们，这样的话有的时候帮您没问题，但是就可能中间会有一些小问题跟在这儿大家提示，因为毕竟啊就是我建议您就是在装修之前一定先让我们的专家到您家去看看， 嗯嗯嗯， 啊，因为每个人家庭不一样，他需求不一样，包括可能每家的他的这个比如说墙面也好或者他整个的这个质量结构，嗯，它也都不是一样的，那这个时候专家去给您看完会给您提出非常实用的一些建议， 嗯嗯嗯， 这样您再拿着这个建议您去找各种装修队也好，您还是去找这个设计师也好， 嗯， 您就可以把这种就是专家的这些意见融到里面去，因为很多比如已经在中期了这种朋友呢，您说让我帮您去比如说这个解决什么问题特别难， 这个， 你知道吗？ 对对对， 就是因为已经都实行了然后再给您拆， 嗯嗯嗯， 您也舍不得钱， 对对对， 然后呢如果说不弄吧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嗯， 因为大家有的时候在网上找的一些这种知识吧不是说那么的怎么说呢，就是要不就不实用啊，要不然的话可能它会出现一些错误，那这个时候再去改真的很麻烦。 其实高老师，嗯，这里面最致命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有很多我能接到这样的，就是工人正在干， 嗯， 觉得他干得不好了， 嗯， 然后他希望我们来出面来做， 嗯， 继续做，其实我真的像刚老师你说的，我觉得这种问题的话一定要合理的特别友善的把它解决掉，为什么呢， 对对对， 因为我还是那句话，您毕竟是在明处，你的房子是在那动不了的， 对， 人家干完活了人家走了，过两三年没准人家又回来了，会给你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所以说要合理的处理这个问题。刚才您说到这个问题的高老师，不瞒您说今天早上起来， 嗯， 咱们的陪同师刚去了一个这个燕郊的一个房子， 嗯， 他给咱们打电话的时候呢他说的是我装修完了， 嗯， 我从来没人住， 嗯， 没人住呢，但是这个房子呢我回家以后因为那个水闸不是关着的吗，就是大总水闸是关着的，他说我这两天我回去了，回去以后我想看看这房子装的怎么样，我把总水闸打开了，打开以后从墙里边就往外喷水， 墙里头 就从那个卫生间的那个瓷砖后边， 嗯， 就开始往外喷水， 那肯定里面漏了呀， 肯定就没有，后来我们今天上午我们派人去了，派人去了以后呢到那看了一眼，看完以后给我写了一份东西，拿一个手机给我发了一个东西跟我说，宋老师没有一样是合格的，无论是我厨房卫生间只是出现的一个小的问题， 嗯， 就它里面的管道一定是有问题了， 嗯， 要不然不可能一打开从墙面里面水就出来了，另外一个它的房间内无论是它贴瓷砖， 嗯， 找平， 嗯，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有问题的， 是，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要和业主来认真的就是非常友善的来协商你想怎么做， 嗯， 因为这房子你刚装完你还没有住呢，你一天都没有住呢，那你想怎么做，所以我们也正在协商中，有很多很多是这样的问题出现， 嗯， 因为还是那句话，就是也有很多就是可能就是还是被忽悠的，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所以装修陪同计划我们之所以要做这种装修陪同师这个跟着你来装修，就是让你避开这些 问题的。 对，所以一定要从根儿上开始。 对， 就是先最开始您找设计师之前，找装修队之前，先让我们的这个专家去介入，帮您去看，帮您去选择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告诉您的建议，然后您拿着一个建议，您爱找谁找谁去。 没错，没错， 对吧？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就他会把很多的问题避免掉。 对 对 对，你尤其他你做了一半的时候，再让我们去，我们也不好往里插的，你知道吗？像包括前两天还有一档的事儿，高老师就是在天通苑装修完了以后，你知道那个地面都是不平的，他业主回家能明显的看到贴那瓷砖地面是不平的，然后哎呦一天给我打八个电话就打，干嘛呢？宋老师怎么解决？怎么解决？哎，我觉得这样的呢，就是说你能不能来？我说我们不能去，因为你这种情况下的话，说白了，因为咱们这会产生矛盾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呢？那我告诉你合理化的建议，我告诉你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对对对， 你去找到一个源头，让他来解决。现在还好，就整个给地面重新敲掉，然后重新的再给做，所以很多东西。我们毕竟是门外汉，有些东西不理解，而且跟他们来沟通是有一定的说法的。 对， 并不是说你到了那就非要人家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也在有些问题上呢，可能双方都多多少少有一点责任的。 没错没错。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装修陪同计划呢，今天也是有一早上接到微信的一个朋友来问，说你们都是要做什么是吧，然后呢都有哪些环节等等。我就只是告诉大家，我们是从头到尾陪着大家去装修啊，然后杜绝很多的一些问题，包括每个环节当中，我希望大家能够随时的和我们进行沟通。 是的， 对吧？ 是的， 沟通真的很重要。比如您觉得有什么样的问题了，或者您觉得想怎样，一定要提前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来去帮您去沟通。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会进行的很顺畅。 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高老师，跟您说的时候我又想起一个例子。有个业主家特别有意思，就是他的房间内呢，他这个工人去的时候呢，他会跟工人说的就是，你这儿的水电给我改，你这儿的水电给我改，你这儿的水电给我改。他只说三个地方的水电改造，就说完了，然后他就不来了。然后工人呢，因为工人干活，大家老咱们业主一定要清楚一点，他是按流程来做的，他不可能按照就是说，比如说我的线，我走到这个地方了，那我可如果还没有一个应声的话，可能我继续就往下走了，而不是说我的停了，我不跟你做了，然后我就跟你做其他的，因为他要改变它的流程的，所以整个做完了以后，全部都做完了，业主来了不干了。我这儿跟你说了让你改了吗？我这儿没跟你说让你改，就有很多的东西就出现了很多的矛盾。工人呢也是很冤，工人就说你，因为这个哪怕，所以我就想说这个意思，这个例子是什么呢？你一定要，或者说我们白纸黑字，我们就写在那儿，我们要写说好了。尤其你像进入房间内的，该四平方的线，哪儿该走四平方的线，哪儿该走两平方的线，一定一定你都要很清晰的写在上面。否则的话，就是工人是按流程做完了你又不认，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没错没错。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这个宋老师来哈，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装修陪同计划的事儿。另外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哈，我们这个27号的这个活动。 是的是的。 那这27号活动也属于我们装修陪同计划当中的一部分啊。那这一部分呢，就是教大家去辨别一些主材，教您去怎么去选择。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无论您找什么样的装修队伍，还是找什么样的设计师，您自己心里好歹有个谱，不能被他们所忽悠。 没错没错。 那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在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会在10月27号，就是下周六啊，会有这样一场这个装修陪同计划的一个线下活动，就是探店的这样一个公益活动。我们会大概的位置呢是在这个，这回我们再近一点的。在这个东边， 东边应该朝阳北路上， 朝阳北路上，对对对。但是具体的这个地点和集合时间呢，大家随时关注我们下周的公众号。因为呢，我们一个是要找到可以集合的一个地方，包括可以停车的一个地方，这样的话我们找到合适的，我们再跟大家说。 好， 在基本上在27号的前三天左右吧，我们会告诉大家一个具体的集合时间和地点，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说。那这次呢，算是我们2018年的最后一次大型的这样一个活动了。对，当然可能11月份、12月我们会临改了的，会有点小活动那时候再说哈。 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个专场啊，就是比如说你院电器的，或者院瓷砖的都可以。 这个当然还得看大家的一些需求。您如果有什么需要随时告诉我们， 对对对， 我们能满足大家就尽量做哈。那这次呢算是比较全的一次了，比如像什么瓷砖啊、地板啊、墙面的材料啊，包括家具啊，包括什么， 甚至包括防盗门啊、折密码锁啊，像这些都是详细的给大家来讲。 对 对, 对, 对，都会有教大家怎么去选择和辨别。所以如果您有装修需求，比如说或者说对装修感兴趣的，还有我特别建议明年要装修的朋友一定要来啊。因为呢这个有的时候 时候您来参加一次，您就会觉得这好多朋友都说来参加这一次的比他们在家自己琢磨好几个月都值。 真的是这样， 真 的是这样。 很多讲课的时候，宋老师会把他的一些经验放进去。 哎呦，真的是，我那是包掰开了揉碎了。实际上，说实话，高老师，我真的很累，你知道吗？你早上起来九点多站着，一直就领着这些人，我们要基本上一天下来要看15家，所有几乎我们到最后连开关连地漏都要给大家讲，就是从头到尾 是 全部的东西全部搞定。 所以宋老师也很一个人啊，那儿扯嗓子是吧？确实很辛苦啊。所以呢，这次活动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如果能来的就尽量来。 是的， 当然来的时候您一定告诉我们是几个人啊，包括联系电话什么的告诉我们，因为给大家都要准备午饭的。 是是。 那说到午饭，也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因为原来一直以为是这个汉堡包什么的，但是后来现在了解说那边可能会给大家准备一些这个， 就是餐，它有一个食堂，它本身有一个就像那个城外城那个五楼似的，它 有 一个大型的大型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之前有位朋友说可能是这个回民的朋友吃素食的朋友，您呢这 都没问题了， 对，都没问题，那您就回头随时微信我吧， 对对对对， 告诉我您的要求，然后这样的话尽量的去满足大家， 没错没错， 因为一天确实逛下来挺累的，中午饭一定要吃好，对吧哈？所以呢，大家这个在公众号上或者在我的微信上哈，随时大家都可以来联络。那这次的这个流程呢，基本上就是还是基本上早上起来开始， 我们从早上开始，然后呢八九点，它是九点，我们九点半左右我们可能集合，然后呢我们逛到中午的时候呢，然后我们进行午餐，午餐完了下午继续逛，我们到傍晚的时候呢，在4点钟左右吧，我们会拿出1个小时或者1个半小时的时间，大家整体集中在一个地方， 对，看完了之后有什么感想， 对，包括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做一个小小的一个装修大讲堂的形式，然后大家就可以来提一些问题，我们现在给大家解答， 对对对，所以呢这次活动呢也算是比较全嘛，然后那个大家如果说感兴趣或者说您有这方面需求，建议您要来。报名方式有两种，一个是平常的时候就随时吧，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进行报名，因为报名的时候把您的电话和姓名啊以及大概的这个人数告诉我们，因为这个人数呢很重要哈，一个是我们安排座位给人准备饭如果说有车的话安排车的座位哈，那这些全都是需要人数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告诉我，包括随时有时候增有时候减，也大家一定要告诉我们一声，别到时候没地儿坐比较麻烦哈。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打电话，不过打电话的时候一定要在上班时间，因为有的时候编辑需要外出，所以有时候可能大家说哎怎么打不通电话啊等等哈，会有这样的问题，记好了我们电话是850-13710 在这个上班时间来拨打，如果您打不通都没关系哈，您就直接在公众号留言，这个我们随时能看得到， 是 非常的简单啊。有这两种报名的方式啊，大家呢如果说感兴趣就尽量来报一下，提前报一下，我们因为到了一定人数就可能会截止了，就 是 不能无限制的扩大下去，不然的话这个宋老师一个人也带不过来对，另外我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发来了问题哈，我们也是可以来答一下，如果答不完的嘛，我们下半段也跟大家来答一下啊。这边有一个朋友的问题啊，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你比如说吧，我们这边有一个动感北京的问题，他说我们家的房子呢是内保温的，是2000年的房子，说现在这个季节如果人家外保温的房子比要冷很多，说比户外的温度都要冷，说请问说如果我们家再装修的话要怎么去解决？ 内保温和外保温实际上没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你像可能现在可能大家觉得因为外保温嘛，可能相对而言现在的房间里会暖和一些，内保温的给的感觉可能会冷一些，但是说实话每一年的这个季节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可能慢慢的随着包括尤其我们暖气来之前这一个月，尤其现在开始一直到11月份，可能大家都会产生这个问题，但是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如果装修的话啊，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内保温，内保温，因为外保温呢相对而言的可能效果吧，如果从效果上来讲的话可能没有内保温好，因为你毕竟冬天以后你的房间内的这种热气是让这个内保温来吸收的，它能够抵御住后外面的这些东西，但是外面的空气吸进来的时候它是先打在你的保温层上然后进入你的墙面，可能像如果从效果上来讲的话内保温可能要比外保温好一点，所以目前我们的房间里大部分内保温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到时候在做的时候哈，我觉得把内保温呢做得好一点， 对 对吧， 做的 比如说材料好一点， 密度好一点， 厚度密度好一点啊， 对 好一些，然后因为毕竟2000年那会儿和现在技术也没法比， 是 对吧？ 是， 所以您到时候等装修完了之后呢，就是或者装修过程当中吧，给它做好，我觉得就应该没有什么太多问题。 在外面呢，也可以做一些密度好的一些东西，因为现在都有，像包括我们 内外都做，是这意思？ 对，薄一点的呀，或者我做一层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我里面做一层我们的内保温，因为内保温还是搁里面好一些。 对对对，是的。大家呢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装修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另外一个，在节目时间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但是今天是周末，反而打电话估计没什么人接。上班的时候吧，您平常可以留言就可以了啊。另外这个东方美家还说我明年我们保定的房子就下来了，毛坯，我特别想请宋老师过去帮他指点指点。河北保定 有点远， 出胶东位嘛。 到时候再看吧，到时候再看，因为保定要出北京了都。 对对对，是得坐个动车去。咱就当到那儿溜达一圈 是 吧，到玩一趟。 没关系，如果真的是你装修的需要的时候，完了提前我们联系。 对对对对对，大家其实先提前报名吧。 是是是。 报名，为什么我们让大家把这个报名的时候，把您要装修房子的位置，还有要装修的时间要告诉我们。 对，而且你的房是新房啊，旧房啊，这些。 对，因为主要让大家告诉你，照告这些信息，不是说为了探听大家的信息啊，而是说，一个是我们根据啊这个您房间的房子的一个位置，来找到相应的离您比较近的一些陪同师过去给您看。另外一个装修时间呢，我们会按照这个时间来给大家去排，因为现在报名的朋友比较多嘛，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个时间的先后顺序。因为有的人说我现在报了，但是我明年9月才装呢，那这时候肯定不着急，对吧？但是有的朋友我现在刚报，但是我明天就想装，那所以只能是紧着这个要装修的这个朋友先来啊，所以这个时间也要提前的告诉我们啊。而且建议大家在这次我们27号活动的时候呢，您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最好提前列一下。 是是是， 对吧？因为最后我们在四点钟左右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会有一个大的一个 大集中 的。对，大家看完了之后，可能各自都会有一些想法。 没错， 而且根据自己家的情况，它会有些问题。 是， 建议您这时候把您之前准备好的小纸条拿出来， 对对对， 然后可以一个一个的去问一下这个宋老师，让他现场就给您一对一的进行解答。 没错， 当然，也许您这个问题对其他朋友也是一个提示，我觉得。大家可以准备一下哈， 是， 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以后省着到时候平常也没有什么时间能见面，对吧？那天咱们准备的这个充分一点啊，然后呢，比如带个相机啊，给宋老师拍拍照啥的，对吧？都是可以的哈。那我们最后呢，再来说一下我们报名的这个方式哈。十月二期， 下周六， 对，下周六我们会有这样一场探店的活动，大概应该是在朝阳北路上啊，在东边。具体的集合时间和地点，大家随时关注我们。前三天的这样一个公众号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具体来说。不过呢，这个时间27号肯定是定了的啊。然后在东边朝阳北路上大概也是定了的。那大家报名的时候记好了，一定把您的电话、您的姓名、几个人要告诉我们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好给您安排午饭呀什么的。 是是是。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那明天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房产方面的事儿。明儿见吧。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让一切喧嚣走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